开心又不甘心，不愿默默离去。这只是游戏，在不在乎也没什么关系。就算不如意，如不如意也总会过去。哦，承诺不是我想要承诺。哦，疑惑是我不想要的疑惑。把你的爱意全部都会褪去，但请不要停止我的音乐，但请不要停止我的音乐。牵着你的手，积蓄的力量总是在碰撞，黑夜还在左右四周。你说这只是游戏，在不在乎也没什么关系。就算不如意，如不如意也总会过去。哦，承诺不是我想要承诺。 但请不要